第六十集，但裴雪没亲自登门。姚觉民出事的消息一传出去，股票便直线跳水，一天一个跌停板。董事会不满姚觉民把个人行贿罪都往公司头上栽，也集结起来向裴雪发难。眼下万元内忧外患，元气大伤，他实在是忙不过来。傅云宪原先跟姚觉民要这东西也不过是随口一提，如今见姚裴夫妻官司缠身，焦头烂额，可见这小小一件物时也未必有多灵，再送给许苏反倒晦气。傅云宪拆了盒子看了看，就把东西扔在了办公桌上。正巧许林来送资料，敲了门，得到允许后走进办公室，一眼就看见了这个东西。他刚从贺小仆那儿回来，带回来了一些资料，也带来一些观点。这是个有想法的助理，他十分了解傅大律师的办案风格，严格犀利，说一不二，有时甚至近于刚愎。唯独许林敢劝也敢谏，只是这回汇报工作他总显得有些不够专心，眼睛有意无意的老往翡翠貔貅那儿瞟。傅云宪看出许林的注意力落在别处，便问他， 你懂这个？ 不太懂，也是刚学。 许林跟傅云宪解释说自己刚报了一个艺术品鉴定培训班，开班就讲翡翠，因此学了一点皮毛，知道了如何辨认翡翠的颜色、质地和透明度，也了解了何谓冰种、糯种和玻璃种。傅云宪笑了笑， 这么好学？ 许林皱着眉一本正经地说， 不是好学，律师应该多充电，省得遇见相关的案子毫无头绪。 傅云宪知道许林在计较什么，因为所谓的古董瓷瓶最终被鉴定为赝品，使得裴雪案的最大一功被记在了许苏身上，他铁定不服气。傅云宪喜欢这种性格的年轻人，不认命，不服输，事事要争先，处处要出头，他年轻时也这样。平心而论，这个年轻人是个可造之才。傅云宪以前有过两个徒弟，无论是陈志还是贺小仆，都既没许林聪慧，也没许林贴心。许林与许苏乍看相似，实则性子很不一样。许林从不排斥在一场刑事辩护中通过灰色手段为当事人获益，相反还很乐在其中，时不时能冒出一些可行的点子，这一点也令傅云宪感到满意。所以他不在乎对方心里那点弯弯绕绕，何况上回撵他出办公室，这小朋友不露哀怨之色，也不做不依不饶的纠缠姿态，工作时依然全身心投入，光凭这份自我约束力便证明这个人确实可看一用。 这是满绿翡翠，重头也好，肯定价值不菲。 许林用目光征得傅云宪的同意，拿起翡翠貔貅近距离观赏。 不过行话说，色差一等，价差十倍，我学这点皮毛可门外行也没差，判断不太出来。 他满眼艳羡，反复把玩着坠子赏玩，爱不释手。穷人家的孩子见这么大点的东西便能价值连城，他感到不可思议。傅云宪是调查过许林的背景的，他既然喜欢白脸的曹操，自然也有多疑的性子。许林太妥帖太周全，反倒令人不适。此刻他细细打量着许林的面部表情变化，只觉得这小朋友平日里言谈举止过于老成稳重，直到这一刻才有了那么点儿符合他年纪阅历的志态出现，反倒显得可爱了。傅云宪轻笑一声， 你要喜欢就拿去玩吧。 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？ 许林大吃一惊，瞪圆了一双眼睛，连着问了几声，拿着坠子的手都抖了几抖。见到这反应，傅云宪愈发觉得好笑， 怎么就不兴师傅给徒弟送点东西？ 两人间没行正式的拜师礼，但傅云宪这话明显就是拿他当徒弟看了。许林神情恍惚，想把坠子还回去，可手刚伸出去又攥紧指头收了回来，他舍不得。 即便不是价值连城的翡翠，他也舍不得。这毕竟是傅云宪头一回送他的东西，他小心翼翼地向对方征求意见。 我能不能就借着戴戴，哪天我若离开军汉，就还给老师。 出乎意料，这小朋友竟然没有趁机表忠心，反倒自己说起要走。傅云宪问， 才来就熬不住了？ 只要老师不撵我，我当然想留下了，留多久都行。 许林轻声说话，姿态低入尘埃。 您是我全家的恩人。 话到这步又没意思了，傅云宪脸上微露不耐，抬手挥许林出去。许林离开傅云宪办公室，迎面就撞上了许苏。这人虽是一身正装，但穿上龙袍不像太子，一副小痞子样。他觉得这小子真难看，再俊俏花哨的皮囊也难看。两人眼对眼地打了个照面，许林不忿，许苏不爽，仇敌见面分外眼红。许苏眼尖，一眼看见那碧绿水润的一块翡翠，他手也快，一把就从许林手里将那个翡翠夺了过去，把东西拿起来看了看。他虽然不太懂翡翠，但也能感觉到这不是便宜的东西。想到许林一直走的是寒门贵子路线，不可能负担得起，突然有些发酸地问， 傅云宪给你的？ 许林冷下脸，生硬地回答， 不关你的事。怎么不关我的事了？ 当着对方的面，许苏就把那翡翠坠子揣进兜里。 我一会儿就跟我叔说这东西我要。 许林眼眶微红，声音发颤，拳头攥成要打人的样子。 你还给我？ 玩笑而已，犯不上这么如临大敌。许苏不解地看着许林，只觉得这小子人前人后完全是两副面孔。上回还牙尖齿利逞凶斗狠，这回又莫名楚楚可怜起来。正纳闷呢，听见身后传来阵阵脚步声，沉而有力，是那个人。 许苏，还给人家。 送出去的东西，泼出去的水，傅大律师一言九鼎。许苏一愣，心不甘情不愿地掏了掏口袋，把翡翠坠子递还给许林。许林感激地看了傅云宪一眼，嘴唇艰难地蠕动了半晌，没说出一个字。他拿回坠子，夺路而走。许苏跟着傅云宪进办公室，还没进门就嚷： 我总觉得那个徐林怪怪的。 你不仁我不义。许苏努着嘴，转着眼珠，绞尽脑汁地想编排出点什么，想报仇。傅云宪却不准他胡说八道，晚些时候又带着许林出去了。许苏本是来上班的，他不知道傅云宪替他请了假，更不知道他现在的老板傅玉志人在看守所里，他无所事事。文俊也无所事事，他最近心情欠佳。那个小孩一口一个俊杰，显得文雅有礼，结果却不着痕迹地取代了他的位置。他似乎了解傅云宪的一切喜好，他知道他嗜好的红酒，喜欢的咖啡，也知道他每天几点要会客，几点要休息。便是倒一杯清水的温度适宜，妥帖的不可思议。文俊想扯着艾达聊一聊，然而艾达不敢，新来的主管太厉害了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而今行政部人人水深火热，不敢妄言妄动。